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每天都在。 要不要跟我回家？要是你有追得上的办法，引起燃起的火花，是你给我的回答。要不就跟我回家，你来自由的我们能上哪？你的怀里待一下，想走就走，不复杂。一触即发，我不思增加，追逐是人心我玩耍，速度增加，离你距离越大，你就越加快步伐。距离越大，就让滚烫摩擦，若即若离的想法。约束的游戏，谁怕谁？啊哈哈，啊哈哈。回家，但爱未必在等着你去拿。小小的耳语我夹，始终快感不复杂。一触即发，我把速度增加，追逐是人心我玩耍。速度增加，离你距离越大，你就越加快步伐。就让滚烫摩擦，若即若离的想法，猫与鼠的游戏，谁怕谁？啊哈哈，啊哈哈。一触即发，我把速度增加，爱情是加油或加码。速度增加，离你距离越大，终点不急着到达。距离越大，就让滚烫摩擦，若即若离。 开场曲来自谭雅蔡健雅带来的《猫鼠游戏》啊，其实这首歌说实话在专辑《失语者》当中算是比较小众的了，很难说去把这首歌专门找出来听啊。但是在电台当中，我更愿意把这首歌安利给你啊。虽然说是一首从 A 段之后的这个主歌段结束是一个电音的部分啊，但是呢，听上去一点都不浮躁，没有那么多听觉方面的冲击力，会让你觉得整个旋律是渐入佳境，很舒服的状态。而且副歌的词也写得非常好听，来自谭雅蔡健雅的《猫鼠》。鼠游戏 ，OK， 我们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思萌，还有更多的好音乐，期待你来听。 接起手机也没传讯，左手上的提醒响起，搭配关车没声音，美丽夜晚要开启，初中粉丝们就漂亮声音，心情跟着灯光跳跃不停，加速前进，温度飙升的热情，生命电信 party， 今晚的音乐不停，昏暗烛光里喜欢的你渐渐靠近。 Every time's a good time， 我把烦恼忘记。 Every time's a good time， 分享整夜的繁星。 Every time's a good time， 交换心动秘密。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想请你答应我的邀请。 Every time's a good time， 每秒都是惊喜。 Every time's a good time， 创造无限的开心。 Every time's a good time， 无法不迷上你。 数记忆里，抓一个青春的发型，出门就是三次自信。 镜子前 ，Are you ready？ 接起手机还没传讯，左手上的即兴响起，搭配观察没声音，美丽夜晚要开启， 双手反射满街漂亮身影，心情跟着灯光跳跃不停， 加速前进，温度飙升的热情，香槟点心 party。今晚的音乐不停，昏暗烛光里，喜欢的你直接靠近。Every time's a good time， 我把烦恼忘记。Every time's a good time， 分享整夜的繁星。 Every time's a good time， 交换心。创造无限的开心。 Every time's a good time， 无法不爱上你。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我要你永远不会想回去。 Yeah, come, come, I'll make it hot for you, I'll party up for you. Crush it down, pop it, let me pour another glass for you. You should feel what I feel, sitting on top of the world. Chill through the day and all night long, yo. Every time's a good time, the candle shine.From side to side, and put your pants up high. Jump in my mind, you're right. And we gon' party till the end of time. Every time's a good time, 我把烦恼忘记。Every time's a good time， 分享整夜的繁星，交换心动秘密。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想起你答应我的邀请。是 good time， 每秒都是惊喜。Every time's a good time， 创造无限的开心。 Every time's a good time， 无法不爱上你。Oh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我要你永远不会想回去。 散步，无论走到哪里，心情一样满足 ，baby。只要在你的身边，都变成短暂美好的旅途。在我心中传来熟悉的温度，那是我想要紧握的幸福。像我第一次遇见你时，手中奶茶的香浓还回味，心狂跳沉醉想飞。你是我认定的甜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把幸运封住，小小世界里彼此照顾。刚刚好的浓度，再加一点呵护，做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专属。热情若不小心会太刺激，可乐的糖太甜腻，我只爱珍珠奶茶，想爱你。在我心中传来熟悉的温度，那是我想要紧握的幸福。像我第一次遇见你时，手中奶茶的香浓还回味，心狂跳沉醉想飞。你是我认定的甜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

非常清爽的一首歌曲啊，来自 Harry Styles 带来的 Adore You 啊，作为他当时第二张专辑当中的第三支单曲的上线啊，这种轻快的旋律会让人想到的是这种夏日微风当中的舞蹈。虽然说是冬天了啊，提醒大家出门的注意穿衣保暖，但是不妨我们回顾一下 2021， 也可以去展望期待明年的夏天，你会在哪里和谁翩翩起舞呢？我们回到活力派的歌单当中。 Here we be, both together now, finally. I've been hoping that we could be opening up one another. I've been wishing and visualizing on your description about every night and calling attention to those I admire. And wow, now I'm kicking with you. I'm kicking with you. I'm kicking with you. I'm kicking with you.I'm kicking with you. Every day can be a Saturday evening celebration, especially when every day is just another good reason to keep on kicking with you. What you got a lot of hot something. Who you're loving is the luckiest one. What you do when you do what you do makes me glad. I'm kicking with you. I'm kicking with you.I'm kicking with you. I'm kicking with you. You make it easy to do. I'm kicking with you. I'm kicking with you. Well, this mission is plainly unexplainable. Listening to your grace and say, well, I can't get enough of that body language. And then finally, well, I'm in my favorite place to beRight here kicking with you. I'm kicking with you. I'm kicking with you. You make it easy to do. I'm kicking with you. I'm kicking with you. I'm kicking with you. Let's break it down. Always kicking with you, yeah. been a million different places. Don't know how I made it here. This street is full of famous faces. Don't know what they're chasing. Oh, it hurts to say goodbye, but I love what I left behind. Yeah, if I'm gonna make it out alive, I gotta catch a train tonight. Yeah, home sweet home, I'm coming back, it's been so long. Home sweet home, I'm dressed in black, leave the light on. Home sweet home, I'm dressed in black, leave the light on. I've been a million different places, don't know how I made it here. This city is full of fallen angels, everybody's faded. One foot out the door, left a note on the floor. I'll be gone in the morning. Don't try to stop me, I've made up my mind. Yeah, I'm already on my way. Home sweet home, I'm coming back, it's been so long. Home sweet home, I'm dressed in black, leave the light on. Home sweet home. In black, leave the light on. Home sweet home, I'm coming back, it's been too long. Home sweet home, I'm dressed in black, leave the light on. Home sweet home, I'm coming back, it's been too long. Home sweet home, dressed in black, leave the light on. Home sweet home. Home sweet home. Home sweet home. Mama, 说在逗你也成果，在错你原谅我。哦，妈妈，谢谢你爱着我，白天总悄悄陪着我，黑夜你是我的萤火。终于写了这首歌给你，我还特别的为你想到当年你常弹的曲来当背景，你的背影为了我奔波牵挂飞行，一刻未停，没有你一切都化为零。我却总是你老大，不懂你只想要找话题跟你长大的宝宝能够好好聊。我你的宝宝总被嫌弃老套，我怕你气多糟糕，你默默祷告。 How did you always love me 多于你自己？ How did you never give up 对我从不放弃？好多次你都装不知道我有撒谎，好多的难题你都其实没有答案。 How did you never know 什么最该珍惜？ How did you never ever show 当我伤了你的心？好多时候其实你也不是那么坚强，抱着我的时候什么都不觉得勉强。妈妈， 待花长，前赴后继铸就辉煌。 为大义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山高水长， 昂首挺立在新时代里争。 新时代的征程上，征程上，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音乐会版恢弘震撼，歌剧唱将璀璨云集，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详情请咨询665500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哎，喂，巨胖。 哎哎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卓别林啊， 哎，有看过吗？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我 说本人。难笑哎。 今天当马上都爬起来装没事，用我是在世上最好的比武，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一组，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这点里没有收入，才点点到却不知就要失足，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用我最专业的行为艺术，就算是个猫大家伙，我这次登高纹路也要跟上去，听清楚什么咕噜，绝不是形容头发一对白的艺术，还有偶尔扮演一棵树，你才知道到了累就没妙，我带着运动拥抱鞋子太大号，我想来快长流走的去大家好，别什么你都是有快乐却加入是这世上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一组，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这点里没有收入，才点点到却不知就要失足，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大鱼，不管看动物或植物，你的都耀眼的让人家羡慕，听清楚不是咕噜，我一生的大半夜不是在变魔术，表情我是无助，让你开心，其实要不要动脑，我带着眼动礼貌鞋子的大号，我等着逗出所有人的小饭票，若生活需要微笑请跟着我就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在本周跟各位聊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跟糖有关，戒糖或者控糖，我们该如何看待，以及如何去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我们都知道，糖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来源，但是过量的摄入也会带来一些疾病的风险啊。那么在人体内部呢，其实就是会发生这样的所谓的糖化反应。当糖类、蛋白质还有脂类的一些大分子物质结合之后呢，形成的晚期糖化终末产物不仅会攻击和破坏胶原蛋白，导致皮肤弹性降低，还会增加的就是对于紫外线的吸收啊，产生更多的自由基，进而导致皮肤衰老的恶性循环了。但是就算你这一辈子啊，我们做个假设，一辈子不碰任何甜食，难道就可以阻挡这样的一个糖化反应了吗？ No， 是不对的啊。体内的糖化反应还是会每天都要发生的，因为呢，我们日常摄入的碳水化合物也会在身体内转化为糖，而这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和基本细胞代谢的必不可少的一项能量。 Stupid, 난 정말 stupid.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界全都变了，就在你转眼的一瞬间，一瞬间，我听见你说 好的，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 心暗或是心痛吧，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吗？除了回忆撕裂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终难哭散，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是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说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

想出去。